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十一假期快乐，欢迎大家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一同来互动。今天的节目我们会着重分享1091期的榜上排名情况。经过了上周榜单多达10首新歌上榜，本周也有8首歌首次出现在榜单之上。和前两周相比，榜上歌真的是经历了一次大换血。首先在第15名位置出现第一首上榜新歌，杨千嬅在今年的第一首粤语歌叫做《你会爱的人》，唱出爱情中义无反顾的深情厚爱。 想不到乱世想变身，牺牲到尽了想合衬，假使抛低越多，可否得到越多？谁可以为谁存在变无憾？想不到下世想半生，唏嘘到累了，伤到最内心，方知珍惜什么，不知解释什么最吸引。付出心思太多，当一个你会爱的人，如若你有翼，我张开翅膀，甜蜜但是不安，怕太爱你的爱，前面是什么，可会有当初怀疑无常很多，有你会爱的人，难道你上路我安于两旁，红迈或是端庄，会占据你的爱，其实为什么，为我什么？想不到乱世想变身，牺牲到尽了想合衬，假使抛低越多，可否得到越多？谁可以为谁存在变无憾？想不到下世想半生，唏嘘到累了，伤到最内心，方知珍惜什么，不知解释什么最吸引。而红尘匆匆，永远有爱的人，还为你拼命，我真的太傻。沿着命运的光，看各有各的爱，其实没什么，就有什么。世想变身，牺牲到尽了想合衬，假使抛低越多，可否得到越多？谁可以为谁存在变无憾？想不到下世想半生，唏嘘到累了，伤到最内心，方知珍惜什么，不知解释什么最吸引。牺牲到尽了想自我，当初抛低什么，终于得到什么，才参透为谁存在是遗憾。推开了 呼吸如歌，我吸引。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之前空降季军上榜，经过两个星期连续大量新歌进榜的态势下，袁娅维的这首迷醉而慵懒的月亮上跳舞 Emo Whiskey 已经下滑到了第14名的位置。第13名是新鲜上榜蔡徐坤感受他，第12名呢是前段时间在网络上有着非常高人气的歌曲，是来自于 A1 Trip 大子和 Liu Yi 带来的这首放空。 所有讯号戴上耳机在我脑海里面寻宝，再见了我的脸上轻狂和莽撞，再见那个夏天为你快的心跳满是 love for you， 再见我扬起的船帆，我发誓要掀起点波澜、yeah、都将朋友圈的 for for 了，被我风凉话的圈子听好了，我不会被你的一句话放弃了自己被打倒在地，爸妈的从小就教育我为人适合隐藏我的脾气，全都在看满怀期盼放松点脚步别乱了，都是

跟着我一起走到最后。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嗯嗯呐呐呐，呐呐呐呐呐呐。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全员完整的苏打绿因为和前制作人的合约纠纷不能使用苏打绿的名字，没办法只能拆分出一半来使用。他们的新歌终点起点在上周以第六名的成绩上榜，本周下滑五位排在第十一，而在第十名的位置同样是上周进榜的歌曲，从第五名下降到了第十。李宇春这首在去年疫情期间宅在家里所创作的写出人间小确幸的轻浮。这里是小东在十一假期陪伴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回来下一个时段呢，我们将会继续分享1091期的榜上歌。 隔壁小孩哭了笑了，蹒跚一呀呀，金色大狗飞跑卷尾巴，单车少年大口呼吸，张开了肺叶，银发老人谈笑树荫下，好在有家可归，好在有你相陪。原来这些日复一日的平凡会让我的心忽然疼痛怀念，不经意间已是泪流满，在第一束樱花开的时间，原来山川情缘是我最深重的感谢。不经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在十一假期陪伴大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第1091期榜单的内容。首先带来的是上周以第八名的成绩上榜，本周小降一位来到第九，苏玉宁的这首歌《夜色》让人思考。 城市中你算什么，行人匆匆，夜色蒙蒙，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心上余生的人。呜呜呜，是不是有些人在归途的黑夜中寻找自己，是不是有些人在晨光的青睐中喜欢生活。晚安正在归途的人，晚安欣赏日升的人。 春天的夜色让人想去流浪， 我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随之而来，我们一起去找寻它，然后迎接它，好吗？ 苏运莹出道五年来的第三张专辑，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苏运莹。本周第九名，这首《夜色让人思考》代表了一种静谧的思考和想象。我们向上一位，本周榜单第三首上榜新歌，马来西亚歌手 Gaston 庞加斯顿之前全球推荐带来的他的第一首原创个人单曲，叫做《Let's Just Fall in Love》。而新进上榜的是他翻唱 SHE 的这首 Ring Ring Ring。 终于了解等待滋味，是让人这么久狂崩溃。难道你对我没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Ring， 会不会是你要想起身才能接心跳的声音，嗡嗡中的音，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合上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耶。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耶。接到你的电话，我会大喊耶。听到你的声音我就 OK， 抱歉忘了矜持到底怎么演，开始兴奋很难收敛，反复看手机好几遍，就担心别着突然没电。你到底有没有感觉，给了你号码怎么还不来电？会不会是你要想几声才会接其他的声音，蹦蹦撞地怕铃声会停，赶快按下通话键。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 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耶。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耶。Ring a ring a ring， 爱到歌声里最近，心心跳的声音开始震动我的神经。不知你是否在等，但我已经在这边期待。Ring a ring a ring， 希望听到你说嗨。拉长耳朵，提高警觉，神经细胞全面戒备，你的电话绝不漏接。Ring a ring a ring， 爱的和弦铃耶。管它往外或是往内，月底再考虑通话费。体温依然烧到沸点，我不怕熬夜，管它黑眼圈。 就当你在我的世界里，就注定我们的遭遇是太危险却憧憬的场景而已。 我多想再次与你重温，不就是痛吗？多想愿望成真，你愿意留下不伤人的口吻，却比那刀片还在。太多的时间，我不想我的太复杂。太多的时间，难道我不配拥有吗？太多的时间，就在此刻，请救救我吧。散落的支点崩塌，就在那一刹那，感动的瞬间，却说不上来一句话。太多的世界，原本简单，却变得复杂。 多渴望能征服你，你洗脑的很彻底。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小鬼的单曲《拜托了世界》在上周继续下滑，来到了第14之后呢，本周触底反弹，成为了火箭歌，来到了第7名。接下来听到的是第6名的歌曲，也是第5首上榜新歌，来自香港的两位演员歌手 Adam 吕爵安和 Anson 卢汉廷一起带来他们所主演的电视剧《大叔的爱》的主题曲，这首歌名叫做《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这里是小东在11假期陪伴你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的一个小时我们再会。 随时觉瞬间对望，打上满天花火，而脉搏迅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实让我想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你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也因此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顺从直觉。一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 错我，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一日似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只得你共我，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是浪漫的冲击让我心跳一日似震动过，未了解不识破，顺着直观感觉相信这结果，就是纯属爱不理对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杨千嬅，爱过你的人。 想不到乱世想变身，牺牲都尽了想合衬。 第十四位，袁娅维，月亮上跳舞。 他不怕的背和谁。 第十三位，蔡徐坤，感受他。第十二位， A1 Trip， 大子，刘毅，放空。第十一位，于丁丁，终点起点。第十位，李宇春，轻浮。第九位，苏运莹，夜色让人思考。第八位，Gaston， 庞加斯顿， Ring Ring Ring。 第七位， Lil Ghost， 小鬼，拜托了世界。第六位， Adam， 吕爵安， Anson， 卢汉廷，突如其来的心跳感觉。 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 第五位，李荣浩，纵横四海。 天南地北太多挣扎。 第四位，李荣浩，周杰伦，默。 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 第三位，刘德华，奉陪到底。 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 第二位，薛之谦，变废为宝。 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十一七天乐，北广购物带您乐七天。十月一号至十月七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九五折，订购两件以上商品享九折优惠，订购五件以上更是享八八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的多，优惠多，尽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

不住化身一条孤枕的鱼，你只有留独自游到底。 年少时候坚强发过的誓，沉默的沉默在深海里，重温几次，结局还是失去你。我被爱判处终身孤寂，不还手，不放手，笔下画不完的圆，心间填不满的缘。命中解不开的结，是你。 记得周杰伦在《中国好声音》第四季担任导师的时候，开场曲就是唱了这首《默》。今年《好声音》开场呢，也是和李荣浩一起隔空对唱了这首那英的《默》。之前在我们北京方面中歌榜上取得了好成绩，目前是以第四名的成绩登陆了全球榜。上周空降冠军，本周仍然在 Top 3、有一席之地，这也可以说是最近一段时间华语歌坛关注度最高的歌曲之一。刘德华出道40年的纪念单曲《奉陪到底》，本周排名第三。 我和我追逐的梦里寻寻觅觅，碾碎了自己，剩下回忆。从没想过有谁为我这样萍水相遇，然后一首无敌献给我，奉陪到底。自以为是天上星星触不可及，寂寞的来袭无力抗拒，一个陌生人而默不作声，不离也不弃，目空未来成就我一切，原来是你。我的世界里你从不缺席，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所以，我真欢乐起如今的你，不畏将来也不念过去，感激我能遇见你。一份爱没有因为没有

十一长假快乐，欢迎回到小东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1091期榜单，在之前的一个半小时时间和大家分享完毕。那还有哪些歌曲遗憾掉队了呢？上周我们全球榜经历了最近几年最大的一次单周大换血，有十首新歌上榜，但经过一周之后，这十首歌呢也有非常大的淘汰率，只有四首歌继续留下，六首歌遗憾离榜。首先我们来听上周空降亚军的这首歌，竟然只保持了一周的上榜时间，来自于熊猫糖的这首大惊小怪。 看着下巴观看世界，银河系太阳穴，等你收拾起见别收敛，胖一点更抢眼， 穿过我也算不错，穿得过证明没错， 你觉得古怪，我觉得你很缺爱， 拿出自信才能占领， 进化之存在是更流行， 吸血鬼定的男生腹肌不能一整块， 强力体态飞力更快，大象也飞得起来， 战斧般的气场，三个角的形状，生活由我转转，我管你怎么想， 我比你更干一点，也比你更黑一点，不说鬼一遍 Stand up for me babe， 哦哎呀呀呀，哦停不下来，哦 欲望的梦要拆， 穿什么？ 你编织的用词不是写我的字。 我要在头顶中存在，虚的园中出来。 再经过的时间也挥霍，只要能圆满我。 等我再学会勇敢，很我才觉得浪漫。 你觉得古怪，我觉得你很苍白。 解锁自信才能占领， 一毫克的天性足够让你上瘾。 是谁规定的女生的裙摆？ 全宇宙感受那小星球，每个 都耀眼，都耀眼， 每一刻都特别， 都特别，都特别。 哇哦！ 江湖般的气场，三个叉的西装，生活由我转场，模糊情我动向。 宛如你的眼眸，我们漫游在你的眉宇之间，全世界只剩我们两个，就连呼吸都是炙热。我的眼睛变成一部相机，用来记录爱你是模特。 没有人能像你一样若即若离的感受，在这看似心跳的眼神。 刚刚两首歌都是上周以高榜位成绩进榜，而本周又遗憾迅速离榜。之前呢是上周空降亚军熊猫糖首发 EP 的标题主打大惊小怪，刚刚这首呢是黄明昊今年到目前为止的新单曲 You， 有着 Future R&B 搭配 Trip 的曲风，是时下最流行的音乐元素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在上周有着很不错的上榜成绩，首周第九名，但是再榜也是仅仅一周时间便退出了竞争，来自于黄若曦的新歌《这世界总是劝我不要放弃》。自己骗自己，改日才决定。 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继续来关注本期榜单的离榜歌。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黄若曦的《这世界总是劝我不要放弃》，接下来这首歌在上周刚刚有了多达六个榜位的升幅，从后半段13名上升到了中游第7名，但也是只积累了一周的榜龄便匆匆离榜。古装剧《千古绝尘》的主题曲，来听周深的这首《绝恋》。 旧人 念，手里断的线是打不开的结，能有多少缘朝夕见一人，此生路途且行千年，一生换一眼换不醒来奈何天的眷恋，轮换一如电，无离亦无间，只为曾经灵犀一眼，无悔自相恋，哪怕一人相赴约的眷恋。 不曾说去洗劫廉洁永久，择一生愿自己无法选择， 手牵过眷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孙楠和周深一起为奥运健儿所演唱的《中国加油歌》，在上期榜单以第11名的成绩上榜，本周离榜。这里是小东，和你一起过11长假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稍后在这里，小航会带给大家节奏驾到，下面带来的是同样在本周离榜，时代少年团今年发表的首张全容量专辑《五项之年》的主打歌《小小孩》。也请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的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小小的梦沉落于无止境的海，小小的鱼有尾巴随海流漂白，小小的苹果会在梦里掉进我，小小的身体夜晚无声息醒来，小小的遗憾夜里滋长又变坏，小小的成就变成曾经的感慨，小小的世界要有汗水灌溉，小小的小孩有多少对自由的期待，小小的小孩会完成你所有的期待，小小的小孩和结果去拨云日开，小小的小孩依赖你给予的青睐，小小的小孩会慢慢变乖，小小的小孩会让自己变成大男孩，小小的小孩会站在他自己的舞台，小小的小孩需要点空间绽放光彩，小小的小孩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小小的声音路过家乡的孤单，小小的感官怎么可以被点燃，小小的梦想借过去拨云去看，小小的小孩依赖你给予的信赖，小小的小孩会慢慢变乖，小小的小孩会让自己变成大男孩， 变成大男孩， 小小的小孩 174，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就是喜欢听啊。FM974音乐更动心。FM974

樊小兵，其实这首歌其实就是在写我自己，我的变化就是北京的变化，对吧？因为无数的人都在这里奋斗嘛，天天都在这座城市里面打拼。 后来